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新的讲座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在今后的一年里，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吧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非常喜欢日本漫画的泰国留学生安娜。 安娜来日本之前是泰国曼谷一所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，在泰国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日常会话了。为了在日本学习更地道的日语，安娜决定到东京的一所大学留学一年。 第一课是安娜在大学里和辅助生小英初次见面的场景。辅助生就是为留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学生。小英的梦想是将来当一名日语教师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听第一课的会话。重点语句是： 私はアンナです。 我是安娜。 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アンナです。 はじめまして、さくらです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こちらこそ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说： はじめまして。 初次见面。这是对初次见面的人说的寒暄语。如果有人对你说 はじめまして。 那么你可以回答说 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アンナです。 我是安娜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私 是我。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 主题是什么呢？ 主题就是谈话的主要内容。主题有时候是主语，有时候并不是主语。在这句话里，私我既是主题也是主语。 安娜 是安娜。 です 是表示判断的是的意思。如果想说名词 A 是名词 B， 例如我是安娜，那就可以说 A は B です。也就是说把 this 放在名词 B 的后面。名词 B 加上 this 构成谓语。 如果我来做自我介绍的话，就可以说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江川です，对吗？ 对。请大家也来练习一下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。接下来小英回答说 はじめまして、さくらです。 大家一定都听明白了吧？这句话的意思是初次见面，我是小英。 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小英说さくらです，没有在前面加上私は，说私はさくらです呢？ 其实在日语里，如果主题或是主语在前后文当中是很明确的话，经常会被省略。在这个句子里，即便不说私は，大家也知道说话人是 Sakura， 所以呢不说 私は 反而会显得更自然。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接二连三地说 私は 会给人以过于强调自己的印象，日本人不喜欢这样。 真的吗？那看来还得注意不能用太多的 私は。 接下来安娜说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、 是自我介绍时经常说的一句话，意思是让我们今后保持良好的关系。除此以外，在有事相求于对方的时候，最后也会附上这句话。 这个说法很方便，确实很常用。 好，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来练习发音，这次念的速度比较慢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接下来小英是这样回答的。 こちらこそ。こちらこそ。 是我也如何如何的意思。在这里就是我也要请你多关照的意思。 看来小英一定会成为安娜可以依赖的学姐。 好，下面请再听一遍第一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私はアンナです。 我是安娜。 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アンナです。 はじめまして、さくらです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 こちらこそ。 下面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德勇老师拥有20多年的日语教学经验。 今天我们请德勇老师来介绍一下日语的文字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日语里有三种文字，分别有不同的作用。我是安娜。私はアンナです。这句话用日语写的话，名词的我、私要用汉字来书写。表示语法功能的わ和です这部分用平假名。动词及形容词用汉字和平假名来表示。像安娜、安娜这样的原本是外语的单词用片假名来书写。平假名和片假名，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文字。日语的母音有五个，也就是 あ、い、う、え、お。 子音有九个，在日语里，有时是一个母音单独构成一个音节，有时是由母音与子音组合构成一个音节。除此以外，还有 嗯 这个音节。请大家参照教材或者节目的网页练习写一下自己的名字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下面是声临其境环节。江川，你知道什么是 onomatope 吗？ 像公鸡叫声哦哦哦这样的是这一类的词吧。 对。在日语里呢，鸡叫的声音是 コケコッ コ。オノマトペ是拟声拟态词的总称，日语被认为是拟声拟态词尤其丰富的语言。 漫画里也经常出现。 是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。这个声音你知道在日语里它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吗？ 这好像是大鼓的声音。 对，是日本的打击乐器鼓的声音。这个声音用日语来说呢，就是这样的。 嘣。 原来如此。 嘣。 这个词有各种各样的用法。比如我轻轻地敲一下你的肩膀，这个声音呢也可以用嘣来形容。另外它还可以用来表示爆米花爆开的声音。 真有意思，让我们不断的积累，活学活用吧。 声临其境，今天为您介绍了拟声拟态词 嘣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环节。安娜今天有什么感想呢？ 哟哦。 寒暄的时候大家都是鞠躬行礼，听说很少握手的，这一点倒是和泰国挺像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开播的新版简明日语节目您觉得怎么样？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私はアンナです。 我是安娜。 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